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6月18日嘅。今日咧就想叫我讲下关于呢个女权分子嘅问题啊，因为咧唔记得，你唔知你记唔记得啦，但系大概一个月前度咧就做咗个节目啊嘛，就系讲关于即系呢啲女权分子咧，就系四围剥烂人哋嗰啲厕所咁样样。 咩搞咗咧？ 系啦，咁样样。咁点解咧？因为佢认为咧，男人咧企喺度屙尿咧，系一个严重歧视嘅行为。咁而男厕咧系呢啲叫做 oppression room， 即系压迫房，就系咧男人咧用嚟压迫女人嘅一个嘅即系计谋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样样。咁其实都系话咧，即系男人嘅呢个尿兜咧，其实系一个拜祭自己嘅，唔系拜祭啦，即系点样佢 worship 啊，崇拜自己嘅性器官嘅一个嘅地方啊，嘅一个嘅祭坛啊，咁样黐黐地线，即系讲一大堆呢啲咁嘅说话啦吓。嗱咁，但系即系点解女权分子会即系讲呢啲说话咧？即系其实呢啲好明显已经系偏离咗为女士可以有平等嘅权益啦，咁样样。咁但系同时有好多嘅情况咧，尤其是喺而家伊斯兰教嘅世界里边咧，有好多真正嘅女权问题嘅咁样样，即系有好多好简单嘅，好多好基本嘅权利咧，嗰度啲女人系冇过，即系俾人虾到上心口噶咁样样。咁 自己十几岁要救几廿岁嘅。 系啦，咁点解西方嘅女权分子就粒声唔出嘅咧？咁样今日就讲下呢一个话题啦。咁但系首先就讲下呢啲花边新闻先啦。咁样都系有少少问题，都系似嘅，因为都系要提防啊，同埋警惕啲左交啊咁样样啦。咁大家听过 Peter 噶啦 ，PETA 啊，记唔记得佢啊 ？PETA 系 Peter 就系呢个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啊，吓，即系呢一个极端嘅动物权益组织啦，咁样样。咁佢之前咧都做过好多啲出位嘅嘢嘅，咁样样。咁就包括咧，佢曾经就卖咗好多嘅广告啦，咁样样。咁其中一个广告咧就系包括即系一啲人肉嘅部位啊，即系可能手啊、面啊、耳啊咁样样咧，就包咗喺啲肉铺嘅 橱窗嗰啲系嘛？ 橱窗啊，包啊咁样，因为通常如果你去 supermarket 买一 pack 肉嘅咁样，佢咪有一个发泡胶兜仔咁样，之后包咗保鲜纸啊咁样，系 pack 好晒，咁佢就将一啲人体嘅部分就摆咗落去啦。咁呢个唔系真嘅，咁但系佢就即系有啲咁样嘅图画咁样样啦。基本上佢哋系反人食肉嘅，即系佢哋觉得咧动物同埋人咧系一样平等吓，呢又系嗰啲平等嘢啦咁样样吓。咁所以佢就话咧，你如果食猪肉嘅 吓， 就同埋食一只人嘅手就系一样咁衰嘅，咁样样。 OK。 咁亦都係即係曾經佢喺一啲大城市都做過呢一啲嘅大嘅示威啦。咁佢就用啲紙呢嚟整到好似火咁樣，咁跟住呢就搵個女人呢就係除晒衫，咁佢就喺啲火上面呢就燒，咁佢就話呢呢個係一個 barbecue 嚟嘅。咁佢就話呢即係就相等於呢即係人有呢一個嘅 barbecue 一樣，都係咁殘忍嘅。 人同埋動物要有同一樣嘅權利。 係啦，冇錯。咁但有啲呢就特別有冒犯性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覺得好多嗰啲生蛋嗰啲雞咧，即係擺喺啲籠裏邊咧，即係都係唔啱嘅，即係可能你都見過一啲電視嘅圖畫咁樣樣咧，就係真係哇幾千隻雞咧，咁就搭到好高啊！ 我以前讀書讀過， 係啦。就好多啲雞啊，擺啲雞籠啊咁樣樣啦。咁咧佢就做咗一個圖片嘅對比嘅咁樣樣。咁咧佢就左邊一個圖畫，右邊一個圖畫。咁右邊嗰個咧就係有呢啲嘅雞籠啦。咁哇一望無際就即係去到好遠啊，即係好多雞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左邊咧，哇就令人冒犯性啦咁樣樣。即係佢就擺咗呢一個嘅納粹黨嘅時候嘅呢一個 集中型的相片咁樣，咁就咁、 哦、 就啲猶太人咧就係、是、即係係啦，就、 哦、 就受好似受到好似棚骨咁樣啊，咁跟住即係俾人虐待啊咁樣，咁、嗯、佢就做咗呢個對比啦，就係話啲雞咧 就係人嚟嘅， 好似啲猶太人一樣咁慘咁樣，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覺得呢一個 Holocaust、嗯、啊呢一、這個嘅殺猶太人嘅滅絕嘅行為係衰嘅，咁你食雞都一樣咁衰嘅咋，或者你食蛋都一樣咁衰嘅咋咁樣，咁好明顯呢個係對。即系犹太人是大不敬啦，咁样呢个系咪？咁、另外啦，佢其中最憎嘅咧就系 KFC 咁样，因为佢觉得 KFC 咧系对鸡嘅对待系好差嘅，咁所以佢特登咧就去到呢个山打士上教嘅坟墓咧咁样，咁佢就大大只红色字咧就写咗 KFC tortures birds 咁样嘅，咁同埋之前佢都系个 campaign 咧就系话呢一个牛奶系会导致自闭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呢班人咧，即系你可能会话哦，佢哋用一啲极端嘅手法，但系都即系驱使我哋可以 有 个反省、反思啊咁样啦。咁但系就好似啲左交人咧，我成日都讲佢就系咩咧，就系、是、they seem rather than do 啊，咁样 always seeming but not doing， 就系佢哋好多时候好多符号啊，同埋做好多呢一啲嘅疑似好似好好嘅，即系做咗令到你觉得系心里面好舒服嘅，但其实系达到唔到真正嘅目的嘅、或者佢哋其实自己所做嘅嘢系唔系真系。不是真的那么好的这样。那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那些发电风车这样、基本上发不到电的，其实那些是。 装 饰发到少少电，但是真的很少，但是它要用的时间和金钱来到起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完全不合比例的这样。那同埋呢，因为有时太大风有时太小风，它们其实是要。很难预测，同埋很多时候是要用。是要他自己有自己的 backup power， 但是其实只是用那个 backup power 已经够了，即是 你要用煤来到帮这个风扇做一个 backup power， 但你可以本身只是用煤来到 supply 这间屋就已经够了，而亦都是不会帮助这件事。那这个 example， 其实有一套卡通呢，就是那个叫什么衰仔乐园、南方公园，看看你看大陆还是香港的译名 香港 樣、但香港人应该不太 get 的，其实 South Park 这样，但是 有字幕嘛， 同埋 South Park 是很多文化的，其实 South Park 是一套很好看的卡通片，它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卡通片，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自由派，你应该是很喜欢 South Park 的这样。咁其中有一集咧，就係話即係加拿大成個國家咧就罷工咁樣，咁呢個其實係笑話嚟嘅咁樣。咁跟住咧，即係喺美國咧就有一個加拿大嘅小朋友啦咁樣，咁佢就咧揸住個牌，咁然之後就寫住 Honk for Canada 咁樣。咁香港都好少呢啲嘢嘅，但係西方國家有時都有嘅，就係如果有啲工會啊，又或者係有啲咩慈善團體啊，各樣咁樣咧，佢如果係希望人哋係為一件事發聲啊，又或者係有少少嘅反應嘅咁樣，佢就會喺啲街邊咧就揸住個牌就寫住 Honk for Freedom 或者 Honk for Rights 或者 Honk for whatever 咁樣。咁 Honk 咩意思呢 h O N K 即係boot 咁解，即係你揸車 boot boot 咁樣。咁如果你揸車，冇錯啦。咁如果你係揸車個，唔係即係你揸緊車嗰陣時候 boot boot 咁樣。咁如果你揸車，你見到呢個牌，你經過 boot boot 咁之後，你就會感覺良好，因為你得到一個支持啦咁樣。即係基本上佢係喺 Facebook 之前嘅 like 咁解，即係就唔係哦、你 like 我啦咁樣，但就唔係咁，就係如果你見到你支持嘅就 boot boot 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以前我細個嗰陣時候，即係幫啲政客拉票啊，都有噶咁樣，就係喺啲街邊咧，就係舉住個牌就依個人嘅樣嘅，支持你嗰個人咧就會 boot boot 咁樣嚇，咁就係叫 honk for 呢一個人，咁即係支持你啊咁樣。咁嗰陣時候咧就喺呢個 South Park 呢個卡通咧就有一對 couple 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揸嘅車，咁之後就見到呢個牌喎，咁跟住之後，哦 ，what does this say？Honk for Canada 哦，咁跟住之後咧，個男人咧揸住架車啊嘛，咁跟住之後佢就hey hey honey watch this， 老婆你睇下，咁然之後佢就咁 boot boot， 咁跟住之後佢老婆就即刻讚佢話，哇你真係好啦，你而家支持緊工會啊，咁跟住之後個男人就梗係啦，我哋呢個家庭咧係非常之前衞嘅，咁跟住 we are a very progressive family， 咁跟住之後咧個老婆就話 oh this is fun let me do this too， 咁跟住之後好好玩喎、我都 do 先，咁跟住之後佢伸隻手過去又撳咗 beat 兩次咁樣，咁跟住。即系佢哋最后就感觉好良好，就觉得自己当日咧就真系做咗一件好事啦咁样。咁但系其实自己咩都冇做过嘅咁样。咁呢啲 Peter 呢一班人咧，系都系呢一种嘅 hypocrite 嘅咁样。咁、虽然佢哋话即系杀动物系好衰啊咁样，咁所以佢哋就一个 reputation 咧就系对啲动物好好。咁所以如果有啲动物要 或者是在街邊執住動物的，或者有些的獸醫有些動物來了，然後那些主人 不去領取他們的樣有很多這些醫生又或者 是這些人呢就會將他們的狗啊貓啊就會給了 Peter， 就希望他們是會好地照顧他們樣 是啊 是啊，但是這個都是那些即左膠的不成熟啊，即是其实冇人系会想杀动物嘅，其实就即系我嘅意思，嗰啲狗啊，嗰啲猫啊咁样样。咁但系你如果日都要喂佢嘅，你几百万只猫，或者你几万只猫、几万只狗，我点有咁多地方睇住咧？系咪？咁所以即系例如房子约出会啊，或者嗰啲 dog park 啊，即系佢哋唔系真系想杀嗰啲狗啊，或者杀嗰啲猫，但系佢系冇办法，因为佢唔可以养咁多，所以你喺呢度一个月，如果冇人带你翻屋企咧，咁就要 割 咗你噶啦，咁人道毁灭噶啦，咁样。咁但系你会以为 Peter 呢一啲人咧？佢哋呢啲咁左人，即係佢哋應該好有良心啦，叫做咁樣，係啦，好有愛心，即係就算有幾萬隻都俾我，我一隻都唔會殺嘅。你會覺得係咁啊嘛？咁同埋佢事實上佢都係即係掛正牌走出嚟，我哋唔會殺動物嘅，我哋覺得咁樣係邪惡嘅。咁但係事實上咧， 佢咁樣樣同嗰啲雞塞落嗰個籠裡面有咩分別？就係如果去嗰度嗰啲地方全部都有成咁多嘅動物。 冇錯啦，咁所以咧，佢最後咧真係殺咗好多動物嘅。咁即係上年咧就有一個嘅即係大揭秘啦，咁樣就踢爆咗佢哋啦。原來咧有82%去到佢哋手上嘅動物咧都係被人道毀滅嘅。所以你唔好以為佢哋係咁好，係咁 nice 咁樣，即係喺自從98年到2014年咧，佢係殺咗31,000隻動物嘅咁樣。 多喎、 咁所以即係呢一班就係呢一啲人啦，咁樣。嗱咁點解今日講關於 Peter 呢一個團體咧？咁樣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呢一個 Peter 極端動物權益嘅組織咧，佢哋就發覺咧喺澳洲嘅新州咧，就有啲替養，因為你知道。澳洲是很出名剃羊毛的嘛，即 是 Easter Show 啊，有很多人也都是特登嚟澳洲看剃羊毛啊咁样噶嘛。咁咧，佢咧就特登咧就派咗卧底去一个剃羊毛嘅嗰啲 station 咧，就系、是、去工作咁样嘅工场就工作咁样。咁就发觉咧，原来咧嗰度咧系有严重嘅虐待动物嘅行为咁样样。吓、咁到底系点样虐待咧？咁我俾你估下啦。 唔俾啲动物食饱嘢咯， 系啊，嗰啲啊咁样样吓，咁但系如果食唔饱嘅啲毛点会靓啊？唔系 咁啊，喂佢食嗰啲特别落咗料嘅， 哦，吓吓，即系等佢啲毛靓啲吓，咁但系食咗会咳啊。 系类似嗰啲 啊，就唔系嘅。嗱，佢就即系点解收投诉咧？咁样样就嗱呢一个防止约束会咧，就系收到呢一个嘅 Peter 嘅投诉啦。因为喺澳洲咧，主要监督動物權益咧係 RSPCA， 即係防止約束會，即係佢哋係政府嘅 official 嘅咁樣。咁 Peter 呢啲只係叫 lobby group 嘅啫，即係壓力團體嘅啫咁樣。 嗯， 嚇，咁佢哋就即係入咗一個投訴啦咁樣。咁咧呢個投訴咧就唔係因為有啲咩嘅殘酷嘅虐待嘅對待咁樣喎。咁、但係咧佢哋咧就係控告即係呢一個嘅呢一間公司啦，咁樣嚇呢個農場啦，叫做就係、是、咧有 verbal abuse。即是口舌上的骚扰和使用粗言秽语来到骂一些羊，就会使到他们是被冒犯的、就会 offended 的这样。那这个 RSPCA 就防止约束会就跟他们癫了，那他们就说他们现在是调查这件事，也都是搜集证据的这样。 但 是 他 是但是他们都说 捉着羊回 来。但是 Journal 都说了，现在 个情况是是话有人用粗口闹只羊，你是不是真的调查这件事啊？咁样，咁跟住即系 RSPC 嗰条咧，咁之后佢就话，哦，就咁样嘅，我哋都唔觉得即系一啲羊会明白即系粗口系咩说话，但系我哋查噶，我哋会查噶。 点？即系唔系个问题？点样查啊？你揾个翻译嗰啲，就好似咧，猫猫狗狗咧，咪有啲机咧可以做翻译咧，啲猫啊狗点样吠啊，嗰啲可以知道讲乜嘢噶嘛？ 咁吓就 用呢啲方法， 就研究一下只羊到底明唔明白粗口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系口舌之争啦，咁样。因为 RSPCA 那人就说我讲错应该不明白的、但是对于 Peter 的那一方的律师、Nicola Donovan 他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就说 Animals do understand swearing， 他就说动物是了解什么是粗口的、样他之后也就继续衍生下去了，他就说其实粗口是暴力的一种来的 哦，咁样样 嗱，咁佢嗰个理由就系咩咧？吓，理由就系咩咧？就系话例如啦，嗱喺澳洲咧，我哋系有呢一个嘅家暴条例。咁其实家暴条例咧系包括言语上嘅虐待嘅。 吓，即系如果诶，即系个老婆翻屋企咁样样，老死婆，你咁夜都未翻嚟啊！即系嗱，呢啲咧喺澳洲嘅法例里边都算系 domestic violence 呢啲系吓，就唔系净系打嘅咁样样吓。咁咁所以佢嗰个理由亦都系咁啦，就系、话如果吓，即系呢一啲嘅工作人员咧，佢哋系用粗口嚟到闹一啲羊咧。就好似家暴一样咁样，咁如果咧家暴嘅时候咧就系、会即系其实喺澳洲好严重啦咁样吓，咁佢就话咧其实即系呢一个嘅农场咧，即系嘅负责人咧，即系都系应该得到同样嘅对待嘅咁样吓，即系应该用家暴条例咧嚟到。嚟到系即系起诉佢咁样样嘅，系啦，咁呢个就系今日嘅得意嘅新闻啦，咁样样，好啦，咁我哋之前嘅节目咧就系讲到关于呢个女权分子嘅问题啦，即系今日就继续多啲 detail 讲女权分子嘅情况咁样样，咁上次嘅节目咧就系讲到话有呢一个嘅女权分子嘅团体咧。就唔抵得男人咧可以企起身屙尿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要求咧要男女平权，大家平起平坐，咁所以就去到纽约嘅唔同嘅地方咧，就用呢啲大铁锤咧就 剥 烂晒人哋嗰啲尿兜咁样， 仲要大大只只字喺个厕所度写啊 嘛，系咁跟住之后就话stop sadomasochism 咁样，即系停止 SM 咁样，即系佢就话咧，即系男人喺呢一个厕所企起身屙尿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代表佢哋觉得系对女人嘅不尊敬咁样，或者系觉得自己系强过女人，咁所以先至企喺度屙尿，咁所以咧佢就希望系即系停止男人咁样做啦，咁而亦都系有好多欧洲嘅国家咧，即系都系。即系跟紧佢嚟做呢样嘢嘅，咁亦都系慢慢就系开始引入一啲男厕咧，就系冇尿兜嘅咁样，咁亦都咧有其他国家咧，同埋有啲嘅市政厅咧，就系、希望可以令到呢一个企起身屙尿嘅呢一样嘢咧，就系违法嘅。咁啊，唔知佢点样可以执法啦，咁样样。咁但系 装咗个天眼喺个 嗱呢个有趣啦，咁样，因为咧头先就讲个收拍啊嘛，收拍又真系有一套咧，就系讲即系关于呢个 Big Brother 呢一样嘢嘅，咁佢因为佢系自由派啊嘛，咁所以佢就唔系好中意好多天眼四围摆嘅咁样，咁佢系觉得每个人应该自由，即系我做啲咩即系 as long as 我唔好伤害其他人，你唔好理我，即系自由派，其实系咁样啊嘛，咁佢就讲到咧就系话有一个女人咧，佢就坐落个厕所度咧。之前嗰個男人咧就係冇將個廁板揼就攞起咁樣樣，咁個女人咧就坐喺個廁所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坐死咗咁樣樣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無稽嘅一個嘅情況啦，咁樣樣，即係咁，但係收法就係好笑啊嘛，佢就係用一個咁 ridiculous 嘅情況咧，之後咧就引申到咧，哦，我哋而家政府咧就見到咧，因為有人坐咗个厕所度死咗，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有一啲新嘅规则啦，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咧，即系以后咧，每一个厕所咧都要有安全带嘅，咁跟住每个人坐低都要有安全带啦，咁样，咁跟住有一次有一个人咧就系、即系坐低坐个厕所度冇带安全带，咁跟住之后咧即刻咧喺佢喺个厕所窗口即系因为鬼佬屋企咁，即系佢系有两层咧就敲门咁样，咁就一个警察咧，即系佢系呢一个即系厕所监督员咧，咁有个厕所监督员咧。就是发觉咦你没绑安全带，咁即刻就写告票咁跟住之后罚佢钱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亦都系即系越嚟越严重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之后变咗每个人去厕所呢即系都要经过 security scanner 咁样。咁即系一个好无稽一个好 ridiculous 嘅情况啦。咁其实即系佢对于呢个社会嘅控诉就系咩呢，其实就系有好多人就自己做一啲戆居嘅嘢。咁其实我哋可以就咁由得佢，你都唔使理佢。因为呢啲系我哋嘅 privacy 嚟。大佬系咪？咁但系就系政府要参与你生命嘅每一个部分咁样样，咁而亦都系有好多新嘅法例啊，而令到你嘅生活咧系要顾及好多嘢，但系其实系完全唔需要嘅咁样样。咁而呢一个亦都系即系政府嘅官僚啊 ，bureaucracy 啊咁样样。我自己去厕所关你咩事啫？你点解要写告票咧？系咪？就系咁啦。咁当然呢个系笑话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其实喺， 但系都反映到而家现实生活中发生紧啲咩事。 系啊，即系你会以为哈哈，即系 点点点，但系原来真系一个国家、一个国内、一个地方，即系做紧啲乜嘢。 点会咁搞笑啊？即系我哋点会有法例系牵制人哋点样去厕所噶？即系点解系选择厕所呢样？因为厕所系个最 private 嘅地方啊嘛。即系咁，所以佢使用嘅厕所其实 系 好 smart 嘅，即系因为。 就是说政府它即是少少少少咁样入侵你嘅即是生活里面嘅唔同嘅部分。佢甚至连你点样去厕所都管制埋添。你话呢个系咪 ridiculous 呢，即系佢就系用呢样嘢嚟到引证政府即系牵涉你嘅生命系一件好差嘅事嚟咁样嘅。咁你会以为用厕所嚟到做一个例子系一个笑话，但话俾你听欧洲发生緊囉。咁、所以其实其實收拍咧，你會覺得佢係你越睇得多咧，你就越覺得佢所講嘅説話係真嘅。其實真係咁樣， 即係有發生緊。 係啊，咁同埋即係我都想講翻少少咧，就係、是、香港人好多時候對呢啲政治嘅情況唔係咁 sensitive， 因為咧即係因為有幾樣嘢咧係叫做大政府所為嚟嘅，而對於即係自由派嘅人，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樣咧，係好唔中意嘅。咁第一就係身份證。咁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身份证系冇所谓嘅，即系甚至系身份证系一样应该炫耀嘅嘢，即系因为我系香港人，我有身份证，我有三粒星，呢样系一件令到我巴闭嘅嘢嚟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喺西方国家咧，即系一啲自由嘅国家咧，呢样嘢咧系不可接受嘅，即系我出到街系要，即系可能有警察问我有冇行街纸嘅，或者有冇一份 document 系证明我可以喺呢度，呢个咧喺西方国家系不可接受嘅。咁所以喺即系英国嘅 Yes Minister 里边咧，其中都有一集咧就系讲到呢样嘢，就系、是、话如果呢一个英国咧系要参加欧盟嘅，咁欧盟咧就系要每一个人民咧必须要有一个欧盟卡咁样嘅，咁佢就话英国人系唔会接受呢样嘢，咁所以佢身为一个政府咧就唔知道点样搞啦，咁样样，即系呢个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天眼咁样样，因为天眼咧有影响人嘅 privacy 嘅，咁样样，即系佢系会会有影响每一个人嘅私隐啊，同埋嘅自由度咁样样。咁所以喺西方国家咧系好唔中意天眼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即系当我。即係睇《天眼》呢一套劇集嗰陣時候咧，其實佢成套劇嗰、那個即係尤其是佢一開始啦，之後佢唔知講啊講咗其他嘢都同《天眼》冇關係嘅、但係佢基本上呢套劇，尤其是一開始嗰陣時候咧，就係講嗱，你睇《天眼》可以幫到我哋捉捉賊㗎，你睇，哎呀冇《天眼》就證明唔到啊鄭家榮係無辜㗎啦咁樣， 即係天眼》一定係好㗎啦，即係咧要 encourage 政府咧。起多啲天眼啊， 对于西方国家同埋自由派人嚟讲，天眼就系咩咧？天眼就系政府控制人民嘅工具，咁、但系即系呢套成套剧就令我哋真系歌颂天眼呢一样。 但香港人亦都好受落噶，对于天眼呢样，喂，维持政府维持社会秩序啊嘛，可以捉晒啲坏人啊嘛，有啲咩唔好啊？ 系啊，所以我都好 surprise 咧，即系。天眼呢一套劇出咗之后咧，系冇一啲聪明啲嘅香港人走出嚟，就系话，即系我睇得穿你呢套劇系咩意思咁样。 首先咧， 因为咧一套咁样嘅劇喺西方国家系唔可以出街，一定俾人闹死噶，一定。 大前提如果你聪明嘅就唔会睇 TVB 啦。 唔系咁，但系唔系说话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即系都有好多网台嘅人啊，即系好多唔同嘅人系会 monitor 住 TVB 会做紧啲咩嘅节目噶嘛，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我都 surprise 咧，即系天眼呢一套劇咧系冇人批。批评嘅咁样样，咁我相信系因为唔够多自由主义者啦，咁样样，咁可能个 focus 喺第二度啦。嗱，咁但系喂，讲到咁远，咁就系讲呢个即系女权分子啊，咁样样啦。咁系咯，上次个节目咧就讲到呢样嘢啦，就系话有呢啲女人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打烂晒嗰啲尿兜啦，咁样样。咁就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咧就系有啲政府同埋一啲女权分子咧，就系要求男人咧就以后唔好。企起身屙尿咁样，咁但亦都系有另外一啲嘅女人咧，就走咗去另一个方向咁样。咁我就讲到呢一个 Sarah Grossman 呢一位女士咧，即系曾经系帮过即系米歇尔做一个 staff 嘅呢位女士咧，佢就发明咗咧即系一个用纸做嘅漏斗咁样样，就让女人咧系可以 企喺度屙 尿嘅咁样。咁呢一个都可圈可点啊，咁样，因为咧呢个 Sarah Grossman 咧，佢嗰个姓氏咧 Grossman 咧。非常之有趣咁样样， 有几特别 啊！因为 gross 咧喺英文咧真系核突咁解，咁、所以如果你见啲食物系核突啊，又或者你喺街上面见到一撇屎啊咁样样，咁啲鬼妹啊讲 you gross 咁样样、，gross 真系核突咁解吓 ，disgusting 咁样 类似，disgusting 咁、但系通常 you gross 即系 gross 系系 文雅少少啊， 唔系文雅系 学术性啲， 唔系。 是街坊少少啊， 街坊少少， 系街坊少少嘅咁样嘢。You gross 咁样嘢，即系唔会 you disgusting， 即系比较少讲 disgusting，disgusting 系文雅少少嘅咁样嘢。 Okay. 嗯 啊，咁另外一个咧，即系 gross man， 即系核突男人咁样嘢。咁所以即系佢系一个女权嘅分子啦，咁样嘢。咁佢嗱。哇！佢自己個姓氏咧，就係、是、已經係講咗呢樣嘢，就係、是、男人係核突嘅咁樣樣。咁、嗯、但係佢都要做核突男人所做嘅 ，which 就係企喺度屙尿啊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好吊詭同埋可圈可點啊！呢一件事就咁樣樣。冇錯，咁就係呢個 Sarah Grossman 啦，就係發明咗呢一個嘅叫做The Stand Up 咁樣，就係、是、讓女士咧就係可以係啦，係可以企喺度屙尿嘅咁樣樣。嗯咁但系咧喺同一个星期啦，即系当呢一啲女权嘅分子用呢一啲大铁锤喺度打烂紧呢一啲嘅邪恶嘅尿兜咁样，咁、喺世界另外一边就发生啲咩事咧？咁就事实上咧就系、是、有啲真正嘅女权嘅问题咁样样嘅，咁就系话咧有一个沙地阿拉伯嘅女仔啦咁样样，咁佢咧就好惨啊，因为佢咧就系、是、之前咧俾人轮奸啊咁样样吓，仲系 violent 嘅 gang rape 添，即系暴力嘅咁样样，即系被即系咯，即系好暴力嘅咁俾人轮奸啦咁样样，咁之后咧佢就即系报警咁样样，其实咧沙地阿拉伯咧喺中东国家咧已经系算系开明啲嘅啦，叫做咁样。咁但系佢系衰咩咧？佢系同媒体咧就系讲咗呢一件事咁样，尤其是西方媒体啦咁样。咁因为咧佢就将呢件事爆出嚟咧，就证明咧佢系有通奸啊咁样。咁所以咧佢都要受罚。 嗯哼， 咁所以咧佢系被法庭咧就系、是、罚要要鞭打二百下，鞭打二百下咧系死人嘅，其实系吓、女仔鞭打二百下。你谂下，即系以前。哇！中國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啲打攞友嘅係咩啊？中國嗰啲象形啊，打 pat pat。哇！大佬，喂你打十下都死啦，嗰啲板係咪？哇！但係二百下喎、啊，佢嗰啲唔少嘢嘅。咁同埋再坐監要坐六個月嘅咁樣樣。咁、就係因為佢即係佢嗰個罪案就係叫 indecency 喎，咁就係叫做嚇。咁呢啲係真正嘅女權問題啊嘛。嗯、男人屙唔屙尿關你鬼事咩，大佬？咁但係呢一度真係真真正正喺世界各地喺唔同嘅地方嗱。呢、这個都唔係一單好獨特嘅 case， 係求其攞出嚟講。其實因為呢根本就日日發生咁樣嘢，都唔知道有幾多少情況，尤其是阿富汗啊，嗰啲地方啊咁樣嘢。你係啲女仔俾人強姦之後，再要俾石頭釘。咁所以點解我講沙特阿拉伯呢單 case 已經係比較開明啲嘅啦？咁樣點解啊啲即系啲 feminist 啊，啲女权分子唔出嚟开声嘅咧，咁样样，因为呢一啲咧先至系真正嘅女权问题。咁、到底佢哋去咗边咧？好，我哋转头翻嚟之后继续讲。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西方论坛系有世聪同埋 Ivy 嘅。头先咧就讲到呢一个女权分子嘅问题，就系话佢哋咧应做嘅就唔做，吓唔应做咧就做到足咁样样。咁头先咧就讲到呢、這、一个哇好惨啦，呢、這个女仔吓沙地阿拉伯嘅女仔吓，即系俾人轮奸完之后咧，仲要俾呢一个法庭就系、是、裁判咧就系、是、要俾人鞭打二百下，同埋坐监坐六个月嘅咁样样。唔、单止系咁啦，即系我相信，尤其是如果你系有留意。我的 Facebook page，因为其他地方很少见到，所以都讲下啦咁样样啦。喺呢、這个叫咩？喺土耳其啦咁样嗱，土耳其都系啲比较开明嗰啲，所以我已经唔系讲系我已经唔系讲阿富汗啊、伊拉克啊嗰啲咁样样噶啦吓。土耳其咧就有嗰个类似 Australian Idol 啊，即系中国好声音啊，即系嗰类嗰啲歌唱嘅节目啦，咁样样。咁就有一个19岁嘅女仔咧，咁佢就系其中一个嘅参赛者嚟嘅，咁样样。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喺呢中东国家咁样样，即系你咁样女仔啊抛头露面系唔可以接受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呢个19岁嘅女仔咧，即系佢有参与呢一个节目嗰阵时候咧，即系已经系即系收到好多嘅 death threats 嘅咁样样，即系话人哋系啦， 威胁佢就系如果你继续参加呢个节目咧，系会杀咗你嘅咁样。咁佢都唔理佢哋啦，咁样样，因为即系人哋想唱歌啊嘛，系咪？咁佢咧真系咧，即系喺上个礼拜咧，就系即系俾人开枪就射爆咗个头嘅，佢系咁样样。咁而家喺医院啦，咁样样。所以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咧就系会话哦，即系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佛教啊、回教都一样嘅啫，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咧，你嗱，即系如果话俾你听，喺一个佛教嘅国家。或者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在一个摩门教的地区，有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女仔，因为她参加唱歌比赛而被人射，即是而被人射杀的这样，你会觉得这样很 surprise， 你明白吗？ 是啊。 但如果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土耳其还是因为伊斯兰的教义，你会不觉得 surprise？ 不会。 你会觉得很正常，是啊。即是你会觉得不 surprise 咁样，咁即系呢样咪证明即系伊斯兰教系有问题咯。即系我唔敢讲有问题 ，sorry， 我收翻，系同其他人与众不同咁样咯，系咪？有另外一啲 case 就系咁样样嘅，就系话即系呢个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啦，即系呢个割阴物嘅手术啦，咁样吓。因为咧，尤其是喺呢啲中东伊斯兰教嘅国家咧，女士咧，女仔咧。去到14岁嗰啲时候，即係6岁至14岁啦不等啦，咁样就係、是、要做呢一个嘅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呢一个割阴物嘅手术嘅。咁、原因就係咩呢？因为呢如果 女性啦係享受性行为呢係罪嚟嘅，係犯罪嚟嘅。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尤其是你去到呢中东国家嚟到做呢啲割礼嘅呢啲儀式啦，咁样佢係嗰啲消毒啊各样都唔会做得太好嘅，我估佢。咁係危险啦，同埋係好痛嘅。咁有其中一个女仔呢，叫 Khadija Gabler 呢，咁佢就係因为曾经阿爸逼佢做呢一个嘅手术呢，咁、那个手术做得唔好呢，就令到佢呢就係、是、即係终身係不育嘅咁样。咁喺澳洲呢，每一年呢係有1100个小朋友呢係at risk 嘅咁样样，即系每一年系增多1100个小朋友咧，系有可能被送去呢一啲国家做呢一啲嘅手术嘅，即系每一日系有三单 case 嘅。咁呢啲 case 咧，即系或者呢一啲嘅手术啦，喺西方国家本地咧，基本上一定系犯法噶啦，咁样。咁但系当呢一啲父母将呢啲小朋友带去外国吓，即系带翻去呢啲中东国家嚟到做呢一啲手术咧， 就合法啦。 吓，喺嗰度就合法，同埋另外你系吹佢唔涨嘅， 系 啊，咁样 系。 咁好多嘅女权分子见到呢一啲嘅情况咧，佢哋系唔出声噶吓。咁点解咧？因为女权分子咧，佢哋系左派嘅咁样，即系佢系 left wing 嘅，佢系左派嘅，咁所以佢哋系亦都系支持呢啲多元文化同埋系文化差异啊，都系呢啲左翼嘅人讲嘅。咁但系右翼嘅咧，或者系保守派啊、自由派咧，佢就唔理你咁多文化差异嘅，啱就啱，错就错。咁所以即系尤其是右翼嘅人咧，系有比较多呢一啲嘅殖民地嘅思维啦，咁样殖民地嘅思维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嘅教育比你高，我嘅文化比你高，咁所以咧。你是要听我们的说话的。 但是这样很自相矛盾的，女权分子。 所以其实他们很麻烦的，就因为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是看回殖民主义不是错得晒的，其实殖民主义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相信殖民主义，你就必定是要相信是有啱与错，是有对与错这件事。即是还有你也是不可以相信文化差异这件事。没有文化差异，有些文化是好一点，有些文化是没那么好，这个是真的。这样当然有些 是无关痛痒的，即例如的 你这个文化觉得红色是好的，这样但是即中国觉得红色是好的，是喜庆的，但是鬼佬觉得是危险的，这样鬼佬觉得白色是纯洁的，中国人觉得白色是死的，这些没有分高低，没分高低的，没分啱与错的，这些。而很多的西方的左教就成日用这些来混淆视听，他们就会说，嘿，有没有搞错，日本人吃 sashimi 是生的，但是鬼佬吃的 是熟的，那有什么分别，你怎么可以画一个好，怎么可以画一个好的一个差的，哦，又好像是，那你就中了他服了，是不是？但是当你是论到其他东西的，例如即系女人要扎脚嘅，或者女人要割阴物嘅，或者女人如果系俾人强奸之后要俾石头掟嘅，系唔系有文化嘅差别啊？同埋事实上咧，其实真系有文化差别嘅，文化真系有 高低之分嘅。咁我讲个example 俾你啦，咁样样嗱，即系喺 例如香港啦，咁樣樣咪有個垃圾蟲嗰個 campaign 嘅，因為澳洲都有嘅，澳洲嗰個就叫 Do the Right Thing 嚇，都係喺七八十年代，都係七八十年代。咁但係當時澳洲同埋香港同時咧，即係都係有一個亂拋垃圾嘅問題。咁香港就有垃圾蟲，澳洲咧就有 Do the Right Thing 咁樣樣。咁好明顯啦，喺六十年代嘅香港同埋澳洲咧，啲人係四圍抌垃圾嘅。咁但係到咗今日啦，2015年啦。我哋知道抌垃圾係唔啱嘅，同埋啲人喺街上面街道咧都係乾淨咗好多嘅。咁你話呢兩個即係你話文化方面，六十年代嘅文化高啲啊，即係喺倒垃圾方面啦嚇。六十年代嘅文化係高啲啊，定係2015年嘅文化高啲啊？ 2015 咁係咯，咁所以文化係有進步嘅，合文化係有進步嘅。咁如果你係識得講文化有進步，真係有高低之分啦。咁同樣地嘅，即係好多啲左膠嗰啲混淆視聽就係咩咧？佢哋係會覺得咧，即係好似即係蒙羅麗莎嚇，又或者係Michelangelo 嘅圖畫咁樣樣，係同埋一個喺 Darling Harbour 坐住喺度吹 didgeridoo 咁跟住即係揾條樹枝咁跟住點一點啲墨啊，點一點啲白色嗰啲。有啊，喺度點下點下，係一樣咁有藝術細胞嘅嚇、我哋係 cultural relative 嘅，就冇分高與低嘅。咁呢啲咪垃圾咯？呢啲就嗱，事實上就話俾你聽係咩咧？就係、是、didgeridoo 係咩咧？即、就、係、是、澳洲嘅呢一個嘅土著嘅樂器，就係、是、一條樹枝啊，裏邊空心嘅。咁然之後佢就咁樣吹。西方國家就有鋼琴，我話俾你聽，事實上鋼琴係高過個 didgeridoo。系啦，英國人有槍，係射子彈嘅。啊，Aboriginal 嗰啲係迴力鏢，槍係高過迴力鏢。嗱，即係你聽呢啲係好 common sense 嘅， 亦都好合理， 係好合理嘅。但係嗰啲左翼咧，佢話唔係啊。嗱，呢啲其實咧係 cultural relative 咁樣樣。其實咧，一個鋼琴咧唔係好加個 didgeridoo 嘅，你係用一啲唔同嘅審美眼光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嗰啲人咧就黐咗線，嚇佢思維就變成咁，咁所以就變咗佢冇高低之分，所有嘢都係文化差異論啊咁樣樣。其實係你唔識得欣賞啫，就其實就變成咁啦咁樣樣。咁所以對於呢一啲左翼嘅人嚟講咧，佢哋係唔可以批評即係呢啲伊斯蘭教。的教義是這樣，因為當他們這樣做，他們同時呢也都是很支持多元文化主義這樣，如果他們批評他們，那他們就變成 racist 咯，他們 就變成種族歧視咯，所以他們都不這樣做，所以他們就真的整班在這裡，其實他們你說得對，其實他們現在是很混淆的，那到底我是支持女人還是不支持女人好呢？這樣，所以其實現在反而是有哪些人真的發聲幫助這些要受壓抑 的女人呢？這樣就是西方國家的保守派，尤其是基督徒，他們才是真正的女權分子，他們才是真正的 feminist、而這些左膠發了瘋的 feminist， 他們不會幫這些被石頭扔的女仔，他們的 focus 是什麼呢？他們現在用著鐵錘打爛的廁所、他們黐了線這樣、咁好多西方國家咧，其實係即係我唔敢話虧欠啦，因為都唔關西方國家事嘅，即係你自己國家係咁樣樣，係咪？咁但係西方國家係冇腰骨嘅，其實係就好似呢個人已經係算係保守派添啦。嗱，自由黨啊，自由黨係喺澳洲係保守派嘅、自由黨嘅 Foreign Minister 嘅外交大臣啦、部長啦嚇，阿 Julie Bishop 咧前一排咧就去咗伊朗咁樣樣。咁因為佢咧係外交部長，但係佢係女人嚟嘅咁樣樣，係咪？咁佢咧。就是決定了要戴這個頭巾，但是在伊朗是有很多的女權分子，他就是不想 被這些男人逼我繼續戴頭巾，我想好像西人在西方國家可以 free、我想可以穿比堅尼、我想可以自己一個出街不被人強姦，就算出街被人強姦起碼不要被人用石頭釘死，他們是有這樣的要求、但是當西方的領袖去到這些國家的時候呢，就用呢一个文化差异啊，同埋尊重别人嘅文化为名咧、就即系用英文叫做 throw these women under the bus， 即系就出卖咗呢一啲备受压抑嘅女人咁样样。 系 咁、所以好似呢个 Julie Bishop 咧，即系佢除咗戴呢一个头巾之外咧，另外咧就系、是、女人咧系唔可以同男人就握手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又跟足又唔同人握手喎、咁样样。 啊，好搞笑！你讲起呢则新闻咧，我谂起 Michelle Obama 咧，唔知前嗰排， 反而 Michelle Obama 呢个左膠佢就冇戴啦， 佢冇戴头巾，咁跟住咧，但系佢咧好想去即系有啲 meeting 啊，有啲同啲官员去见面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咧就希望咧对方同佢握手。 咁但系咧对方唔同佢握手，咁跟住咧 Michelle Obama 咧就好嬲啦，跟住话即系佢又冇话歧视咧，我知，但系就咧对方国家唔尊重我哋美国，吓唔同我握手咁样样咯。 O K， 咁所以嗱呢啲咪系文化差异咯，咁但系。麦歇尔应该好尊重呢样嘢，因为佢根本就系同一班人嚟噶嘛，系咪吓？咁所以呢啲就系嗰啲左交嗰啲 double standard 啦，即系佢啲自相矛盾啊咁样，即系咧佢哋系好兴批评，即系基督教教会嘅嗱，即系有啲基督教教会，例如圣公会啊咁啊，圣公会系唔系 ？sorry， 系有一部分嘅基督教教会系唔承认女人牧师嘅咁样吓。因为这个是保守一点，因为圣经这样说嘛，是不是？但是也都是有一些教会是许可的，但是这些左翼那些他就会遮住一些的教会呢，这样就说你为什么不尊重 女人牧师，你为什么没有女人牧师的，你为什么没有女人 的宗教领袖的，这样之后就骂他。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去一些的清真寺，话点解你系男女分开嘅？因为你知佢系有分噶嘛，即系男人坐前面，女人坐后边噶嘛，即系佢直情系有一个隔住噶嘛，咁样。 因为佢觉得基督徒啊或者教会啊，即系啲基督教呢样系好恰啲咯， 系啊， 所以佢容易。 基督教系好虾好多嘅。 咁但系如果你去到清真寺嗰啲，佢真系可能佢明知道，如果即系咁样讲，可能即系俾人打，即系打死都出唔到去清真寺，咁佢会咁样做，咁佢梗唔敢啦。 你即刻揾石头掟死你， 得把口啫嘛。 嗯，冇错。咁所以即系由此可见系咩咧？即系对于呢啲 feminist 嚟讲咧，呢女权分子咧，佢根本就唔系在乎男女平等，即系佢平权根本就唔系佢个 focus 理由咯， 吓就唔系佢个 focus。因为如果佢哋真系争取平权嘅，佢哋系会喺啲中东国家，同埋喺一啲即系甚至系亚洲国家，真系有男女平等嘅问题里边发声，吓，但系佢哋就唔敢做。反而是一些真的自由的西方国家，他们已经是享受到最平等的待遇，他们就先至在一些西方的国家成日说自己被人歧视啊，或自己几惨啊，各样咁样。嗱，咁原因系咩咧？当我哋系讲女权分子啦 ，feminism 啦，其实有几种嘅咁样样。咁但系最主要咧就两种吓咁样样。咁我就首先讲下呢两种嘅分别系先系咩先啦。一个咧就叫 liberal feminism， 嗱呢个 OK 嘅吓 ，liberal feminism，即系自由派嘅女权分子吓。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叫 Marxist feminism， 就系马克思主义嘅女权分子。咁我今日所讲嘅癫嘢咧吓，即系全部都系来自呢一个嘅马克思主义嘅吓咁样样。咁 liberal feminism 就系咩？佢就系、是、即系自由派啦，就系、是、关乎咧女人系应该可以有自由，系达到自己嘅目标吓或者目的咁样样。咁佢例如喺投票嗰度啦，就希望可以有自己嘅权利啦。佢希望系可以有工作嘅自由啦，咁同埋系有自己选择嘅自由嘅。咁所以基本上呢个系七十年代前嘅女权分子啦，咁样 好事嚟。 咁基本上呢一啲全部都系达到，基本上佢哋所要求嗰啲嘢咧，喺西方国家系基本上系达到嘅。唯一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通常就算你系 liberal feminist 咧，你都系会支持呢一个嘅堕胎嘅咁样。因为佢觉得呢一个 B B 咧系佢身体嘅一部分咁样。咁其实即系喺呢一个嘅自由派里边，即系无论系女权分子或者自由派嘅任何嘢，经济啊、社会方面咧，其实呢一个咧系堕胎呢样嘢系有争议嘅咁样。咁到底堕胎系一件 liberal 嘅嘢，定系唔系 liberal 嘅嘢咧？咁样。咁其实如果你系一个 liberal 嘅，如果你系一个自由派嘅人士咧，其实你系可能支持堕胎或者唔支持堕胎嘅咁样。咁但系双方面咧都系因为你尊重 liberalism 自由主义咁样，同埋选择咁样。咁点解咧？呢一个咧就 all comes down to 咧，到底个 B B 系唔系个阿妈嘅身体嘅一部分啦？咁样吓。咁如果一个 B B 系个阿妈嘅身体一部分，个阿妈咧就会话个身体系我嘅，我唔要呢一嚿肉，我可以切咗佢咁样。 即系妈妈系有权去做呢个权 系啦，因为呢一个系我身体嘅一部分咁样。咁通常 liberal feminist 就系呢个学说嘅咁样吓。咁但系另一种咧，都系 liberalism 咧，就系唔支持堕胎嘅。 原因就是咩呢？就是因为呢个身体唔系你嘅。 呢 个 BB 个身体唔系属于你嘅。咁、所以你系冇权可以夺走佢嘅生命。 即系个 individual 个生命嚟。 係啦。咁、所以你见其实两个都系同自由有关系嘅。即系第一个呢就系话女人有自由可以即系选择自己有冇要个 BB 啦。咁另一个呢就系话个 BB 有权有自由。好唔活唔活落去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就系 liberalism 啦。咁我自己个人嚟讲呢就而事實上亦都係，而事實上亦都係咧 ，B B 根本係一個唔同嘅身體，好簡單。你問佢 D N A 係咩？佢 D N A 唔同啊嘛，咪真係另一個身體咯，係咪？咁佢生出嚟都係另一個人，咁所以佢根本就唔係呢個媽媽嘅身體嘅一部分嚟嘅咁樣。咁但係 in any case 咧，即係呢個 liberal feminist 咧，佢除咗即係喺墮胎方面，同埋即係我哋呢一個自由派節目嘅觀。的观念或者的观点之外基本上其他东西都是差不多的樣所以 liberal feminism 是好的就是说女人如果她自己想的是可以有机会出去工作的就算 liberal feminism 她有时都有少少经济的限制的即是例如她会要求政府是要有 funding 是给这个的child care 的即是让每一个女人是可以有机会出去工作我不会因为不够钱即係唔夠錢，冇錢俾呢一個嘅嘅小朋友嘅學費，或者小朋友嘅child care嘅費用，咁所以就令到我唔可以出去做嘢咁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同 liberalism 有少少唔同，因為而家係經濟嘅 liberalism 就係你自己選擇生仔嘅，咁呢個就係你嘅 decision， 就唔應該係即係納税人咧就係俾錢你將呢個小朋友擺child care嘅，呢個係經濟自由主義啦。咁但係如果係feminist 嘅 liberalism 嘅女人嘅自由，即係女權嘅自由主義咧，就係話政府咧就係應該有錢俾child care，即係令每一个女士咧系可以有 child care， 等佢可以选择工作咁样样嘅，咁所以即系，所以个问题就系边个与边个嘅自由嘅问题啦，咁样样，咁所以 liberal feminism 系好简单同埋好直接嘅，即系总之，总之佢最后嗰个终结就系咩咧？就系话，如果你做任何嘢系可以让一位女性可以达到自己个人嘅。个人目标咁样样，咁就系 liberal feminism 啦。 即系咁样听上都 make sense 啦，都 系啦，好合理嘅，好 合 理嘅。就算堕胎嗰个都合理嘅，即系呢个系你嗰个 philosophy 嗰个问题啦。呢个就到底你对生命嗰个观念系点嘅问题啦，咁样样。嗱，咁另一种咧就系叫马克思嘅女权主义啦，咁样样。咁马克思女权主义咧就同好多嘅马克思嘅思维都系一样啦，就系。话我系一个嘅即系女士啦，咁样即系我系一个 victim 嚟嘅吓，我系被压迫嚟嘅，我系一个苦主嚟嘅 ，I'm oppressed 咁样样。咁到底系俾啲咩压迫咧？就系俾呢一个嘅资本主义同埋私有嘅财产压迫啦。 哇，好共产党。 嗯，冇错啊，咁所以咪系马克思主义啦吓。根据这个的理论呢这样他就说女人怎样可以才是真正被解放呢就是需要一个 radical restructuring of the current capitalist economy, 就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来到重整资本家的经济制度这样。他就说这个经济资本家的经济制度呢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女人做很多事是没有资金的即是如果我是凑小朋友我是没有钱收的这样。所以为什么即係喺呢一個嘅共產經濟裏面做有三十六唔做有三十六咧咁樣，因為點解一個女人佢生咗仔之後嚇，即係佢可以出去賺錢，但係但係如果我選擇留喺度睇小朋友嘅，我冇錢賺咧咁樣，咁我都應該有錢嘅，咁所以應該係大家係公平分配咁樣嘅。咁同埋就好似所有同馬克思主義有關係嘅嘢都係一樣啦。嗱呢一個咧係一個鬥爭嚟嘅嚇。即係喺經濟上面就係、或者喺社會裏面就係階級鬥爭啦。咁呢一個咧就係男女之間嘅鬥爭嚟嘅、即係除咗係有呢一個經濟嘅壓迫之外咧，亦都係有男性嘅壓迫嘅。咁就係壓迫住女人啊，令到女人咧就唔可以發圍。咁所以佢嗰個思維就係咩咧？就係唔係同你講道理嘅嚇、照計咧，你企喺度屙尿係。唔关其他人事噶嘛，你企喺度屙尿咪你喺度屙尿咯，关人咩事啫？系咪？嗱咁，但系即系喺共产主义佢有啲思维系咩咧？当我系见到一个嘅敌人，我从敌人手上攞走一啲嘢嘅，我就赢噶啦。你明唔明？ 即系要抢掠。 要攻占， 未必系抢掠，但系要令到佢冇咗一啲嘢， 咁就开心啦，咁就成功 啦。我就开心啦，咁样样嗱，即系好似损人不利己嘅行为啦，咁样样吓。即系如果你系见到一个敌人，你好憎呢条友嘅咁样样，咁你就将个水喉摆喺佢个信箱里边，咁跟住浸湿晒佢嗰啲信，对你嚟讲系冇好处嘅，系咪？咁但系你见到 即系做啲损人不利己嗰啲嘢啦， 系。但系你见到佢打开个信箱，叫佢用啲信湿晒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就好心凉，觉得好舒服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啲马克思主义嘅女权分子个思维都系咁样样嘅，其实佢即系，哎呀，你企喺度去厕所同埋坐喺度去厕所关你咩事啫？ 都系去厕所啫，咁嗰个终极嘅目标都系一样啫。 系啦，但系佢知道你男人屙尿咧系中意企喺度嘅，我就唔俾你企喺度，我就唔俾你企喺度。我要你坐，因为咧男人坐喺，因为男人坐喺度屙尿呢样嘢咧系，唔系净系麻烦啦，系好 卫生噶， 唔系啊，系好 embarrass 啊，即系觉得呢样嘢系，即系英文会叫 emasculated 啊，即系 佢就系要你 embarrass 咯， 系啦，即系系好冇男人尊严嘅先至会坐喺度屙尿嘅，即系好似太监会坐喺度屙尿咁样样咧，男人系唔会坐喺度屙尿嘅，即系呢个系同男人嘅尊严系有关系嘅咁样样，咁所以 践踏男人嘅尊严， 冇错，佢就系要攞走你呢样嘢。 你尴尬，你最唔高兴，你最唔愿意咧，咁佢就最开心啦。 冇错啦，嗱呢啲咧就系左交马克思主义啦，咁样。咁你见唔见到其实咧，马克思主义无论喺经济啊 ，feminism， 就算喺即系同性恋方面咧，都系一样嘅。所以你见佢嗰啲思维啊，同埋做嘢嘅方法系好 consistent 嘅。咁所以你见到即系例如同性恋嘅咁样，佢其实可以叫佢自己嗰个婚姻做另一样嘢噶，佢唔使一定叫婚姻噶，佢 硬系就 佢有好多嘢可以叫，我就系要你攞嗰个名，我就系要你嗰个名。咁如果你系平时整开蛋糕嘅，咁跟住我系基督徒，我系唔想整一个基佬蛋糕咁样样，得唔得？唔得，我系要你整，我系要钱搭你，你唔整啊，我告你。咁跟住之后，佢仲将自己咧，即系摆入好多嘅，即系将自己嗰啲左翼嗰啲人摆喺好多啲政府官员嘅架构里边啊，咁样，咁就令到好多呢啲左翼嘅思维咧，就真系可以俾呢一啲政府咧，就系真系运行到出嚟啊，咁样。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呢啲全部都系嗰啲左翼嘢，无论系同志嘅问题啊，无论系呢啲 feminist 嘅问题啊，经济嘅问题都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其中 Margaret Thatcher， 你试下上网YouTube 打 Margaret Thatcher Parliament 咁样样咧，第一个出嚟嘅咧就系呢一段好出名嘅片段啊，就系、是有一个。其实当时呢就是戴翠夫人呢就要 step down 啦，咁样。咁但佢 step down 都 step down 得赢过人，佢呢个系佢最后嘅做总理嘅最后一日啦，嗰类咁样嘅演说啦，咁样。嗰次嘅 question time 呢，即係人哋就问佢问题啦。咁其中一个问题呢就係话即係喺你執政十一年里面呢一个贫富悬殊呢系阔咗嘅，即係有钱人同埋穷人之间呢系阔咗嘅。咁呢个一定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差嘅纪录啦，系咪先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佢就走出嚟，咁之后佢就话呢，事实上喺每一个 income bracket 里面，即係其实喺英国所有嘅基本上收嘅人呢赚钱嘅系赚多咗嘅。咁但係你嘅问题就系咩呢？你嘅问题呢就系你宁愿穷人唔好赚咁多钱。你宁愿穷人唔好赚咁多钱 ，as long as 啲有钱人咧都唔好赚咁多钱，咁你就开心啦。即系如果你系穷人嘅，你今日赚100蚊，听日赚100蚊，你未必开心。你未必开心，在乎于系咩呢？就系、是、有钱嗰个佢有冇再有钱啲。即系如果你之前赚100蚊，咁跟住你今日咧就系赚200蚊嘅。本身你应该开心嘅，系咪？咁、 啊、 但系如果有个有钱佬嘅。佢寻日赚1000蚊，听日赚10000蚊嘅，咁你就唔开心啦。点解？ 系啦， 点解唔系因为我自己有嘅多啲，我唔理，系因为你嘅多咗。咁因为点解佢会咁样谂咧？因为呢一个系一个阶级嘅斗争啊，你明唔明啊？嗱，如果我同埋我嘅敌人大家一齐比试嘅咁样样，我赢10，佢赢1000，咁我咪输咗咯？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一个就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同埋男女之间嘅斗争啊，同性恋同埋异性恋嘅斗争啊，无神论同埋基督教嘅斗争啊，其实就係咁。即係所以左翼人呢佢哋係寸步不让。同埋佢係要攞走你有嗰啲嘢，佢唔俾你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宁愿我自己穷。即係如果你係赚100蚊嘅，我听日赚90蚊，唔 care。但係如果我今日赚100蚊，我听日赚90蚊，我要见到你破产。 他们就开心了。 嗯， 咁样样，所以呢一个咧就系马克思主义嘅斗争啦。咁所以真系当你上个礼拜真系听我节目嘅时候咧，真系唔明白点解你点要打烂人啲厕所，同埋唔俾人企喺度屙尿咧？如果你唔明白呢马克思主义啊，同埋呢黐线佬系点样谂嘢咧， 好难会理解。 你唔会理解呢件事，你唔会明白点解啲人会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咁啊，就系佢系寸步不让，对佢嚟讲呢一个系一个斗争，呢一个系一个战役嚟嘅咁样。咁所以点解佢哋宁愿引狼入室或者系引老鼠入米缸咁样？佢哋最大嘅敌人。根本不是伊斯兰国啊，又或者是这些极端的这些组织这样。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基督教，是西方民主和西方的价值观。他们其实很憎这些东西的，他们必须借外一些外来的力量来打击这些东西。而他们也都是很成功的。所以纵使即是这些的外来的东西，例如 用石头扔女人，是可能对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是有少少差距的，这样都不紧要。由此可见，他们最后或者他们最终的目的，或者他们觉得哪样东西是最重要，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主要的是要打击西方国家现有的东西， more so than要帮助一些女士可以得到平权。就是这样了。好，那我们呢节目来到这里，我们呢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